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21回，善言开导，免验尸骸。神口供，升堂讯问。却说狄公听了高陈氏之言，更是委决不下，向华国祥说道：据汝众人之言，皆是独侠己见。茶是饭后泡的，其实胡作宾又在书房饮酒。半姑除了吃晚饭，又未出来，不能新人自下毒物，即可就半姑身上追寻了。午后有无人进房，他又记忆不清，这案何能臆断？且待本县勘验之后再为审断吧。说着即起身到了里面。此时李王氏以及画家大小眷口无不哭声震耳，说好个温柔美貌的新娘忽然遭此惨变。狄公来至上房院落，先命女眷暂避一避，在各处看视一遭，然后与华国祥走到房内，见香笼物件俱已搬去，唯有那把茶壶并一个红漆桶子放在一扇四仙桌子上，许多仆妇在床前看守。狄公问道：这茶壶可是本在这桌上的吗？你们取了碗来，待本县试他一试。说着当差的早已递过一个茶杯，狄公亲自取在手中，将壶内的茶倒了一杯，果见颜色与众不同，紫黑色，如同那糖水相似，一阵阵还闻得那派腥气。狄公看了一回，命人换了一只狗来，父着人放了些食物在内，将它泼在地下，那狗也是送死，低头哼了一两声，一气吃下，霎时之间乱咬乱叫，约有顿饭时节，那狗已一命呜呼。狄公更是诧异，先命差役上了封镖，以免闲人误食，随即走到床前看视一遍，只见死者口内慢慢的流血，浑身上下青肿非常，知是毒气无疑。转身到院落站下，命人将李王氏带来，向着华国祥与他说道：此人身死是中毒无疑，但汝等男女两家皆是书香门第，今日遭了这事，已是不幸之至，既具控请本县纠办，断无不来相验之理，但是死者因毒身亡，已非意料所及，若再翻尸相验，就更苦不堪言了。此乃本县怜惜之意，特地命汝两造前来说明缘故，若不忍死者吃苦，便具免验节来，以免日后反悔。华国祥还未开言，李王氏向狄公哭道：青天老爷，小妇人只此一女，因她身死不明，故而剧情暴控，既老爷如此定案，免得她死后受苦，小妇人情愿免验了。华文俊见岳母如此，总因夫妇情深，不忍她遭众人摆布，也就向国祥说道：父亲且免了这事吧，孩儿见媳妇死了太惨，难得老妇台成全其事，以中毒定案，此时且依他收敛。华国祥见儿子与死尸的母亲皆如此说，也不过于苛求，只得退下，同李王氏聚了免验的干结，然后与狄公说道：妇台今举人免验，虽是故叙体面之意，但儿媳中毒身亡，此事皆众目所见， 唯求赴台，总要拷问这胡作宾，照例承办。若以盖棺之后具有干结，一味收敛，那时老赴台反为不美了。狄公点点手，将结取过，命行义造例退出堂后，心下时事踌躇，一时不便回去，坐在上房专看他们出去之时有什么动静。此时里里外外自然闹个不清，仆众亲朋聚在那里办事，索性棺木一切昨日俱已办齐。李王氏与华文俊自然痛入酸肠，泪流不止。狄公等外面棺木设好，欲待死者穿衣，他也随着众人来到房内，但闻床前一阵阵腥气吹入脑髓，心下真是悟不出个理来，暗道：古来奇案甚多，即便中毒所致，这茶壶之内无非被那砒霜浸湿浮在腹中，纵然七孔流血，立时毙命，何以有这腥秽之气？你看尸身虽然青肿，皮肤却未破烂，而且胸前膨胀如瓜，显见另有别故，真非床下有什么毒物吗？一人暗自揣度，忽有一人喊道：不好了，怎么死了两日，腹中还是鲜动，莫非作怪吗？说着顿时跑下床来，吓得颜色都改变了。观看那些人见他如此说，有大着胆子到他那地方观看，复又没有动静，以致众人据说他疑心。当时七上八下赶将衣服穿齐，只听阴阳声招呼入殓，众人一拥下床，将尸生气撵出房间入殡。唯有狄公等众人出去之后，自己走到床前细细观看一回，复又在地下瞧了一瞧，见有许多血水点子，里面带着些黑丝，好像活动的样子。狄公看在眼内，出了后堂，在厅前坐下，心下想：此事定非胡作宾所为，内中必有奇怪的事件。华国祥虽一口咬定不肯放松，若不如此办法，他必不能医断。主意想定，却好收敛已毕。狄公命人将华国祥请出，说道：此事似有可疑，本县断无不办之理。胡作宾虽是个被告，高陈氏乃是半孤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请机交出，一起归案讯办，以昭公允。若一味在胡作宾身上苛求，岂不致招误意？本县绝不客待尊仆便了。华国祥见他如此说法，总因他是地方上的父母官，案件要他判断，只得命高陈氏出来当堂申辩。狄公随即起身呈教回衙，此时为胡作宾的母亲感激万分，知道狄公另有一番美意，暗中埋属猜疑，传信与他儿子，不在话下。单说狄公回到蜀中，也不升堂礼见，但转命将高陈氏交官媒看管，其余案件全行不问，一连数日皆是如此。华国祥这日发急起来，向着儿子怨道：此事皆如畜生误事，你岳母答应免验，她乃是个女流，不知公事的利弊，从来做官的人皆是省事为事，只求叫他自己的脚步站稳，别人的冤孽他便不问了。前日你定要请我免验，你看这狗官至今未曾发落，他所事者我们已具干结，虽然中毒是真，那胡作宾毒害是无凭无据，他就借此迟延，意在袒护那狗头，岂不是为你所误？我今日倒要前去催审，看他如何对我，不然上控的状子是免不了的。说着命人带了官带竟向昌平县而来。你道狄公为何不将这事审问？ 奈他是个好官，从不肯诬害平人。他看这案件非胡作宾所为，也非高陈氏陷害，虽然知道这缘故，只是思不出个缘由，毒物是何时下人，此次不便发落。这日午后，正是与马荣将赵万全送走，给了他100两路费，说他心地明直，于少李怀这案勇于为力。赵万全称谢一番，将银两闭还，分手而去。然后向马荣说道：六里墩那案，本县起初就知一半，但须将姓邵的积货就可断绝。为是必顺验不出伤痕，自己已经检举，哪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华国祥媳妇又出了这件疑案。若要注意在胡作宾身上，未免于心不忍。前日你在他家也曾看见各样案情，皆是不能拟定。虽将高陈氏带来，也不过是阻视华国祥催案的意思。你手下办的案件已是不少，可帮着本县想想，再访临风地方有什么好手建议，前去问他，或者得些眉目。两人正在书房议论，直贴上进来回道：华举人现在堂上要面见太爷，问太爷那案子是如何办法。狄公道：本县知他必来催案，如且出去请会，一面招呼大堂伺候。那人答应退去，顷刻之间，果见华国祥衣冠整齐走了进来。狄公只得迎出书房，分宾主坐下。华国祥开言问道：前日老副台将女仆带来，这数日之间，想必这案情判白了。究竟谁人下毒，请副台示下，感激非浅。狄公答道：本县于此事思之已久，乃一时未得其由，故未曾审问。今尊驾来得甚巧，且请稍坐，待本县究问如何。说着，外堂已伺候齐备。狄公随即更衣升堂问案，先命将胡作宾带来，原差答应一声，到了堂口，将他传入。胡作宾在案前跪下。狄公道：华文俊之妻，本县已登场验毕，显系中毒身亡，众口一词，皆谓如一人毒害。你且从实招来，这毒物是何时下入？胡作宾道：生源前日已经申明，嬉戏则有之，毒害实是冤枉，使生源从何阔起？狄公道：汝也不必抵赖，现有他家半姑为证。当日请酒之时，华文俊出门谢客，你与众人时常出入新房，趁隙将毒投下，汝还巧言辩赖吗？胡作宾听毕，忙道：副台的明鉴，即他说与众人时常出入，显见非生源一人进房，既非一人进房，则众目昭彰，又从何时趁隙？即使生源下入，则一日之中为何甚久，岂无一人向茶壶倒茶？何以别人皆未身死，独新人吃下就有毒物？此茶是何人倒给？何时所泡？求副台总要寻这根底。生源虽不明指其人，但半姑则有幽闺，除亲友进房外，家中妇女仆妇并无一人进去。若副台不在这上面追问，虽将生源降格用刑烤死，也是无口供招认。苛求副台明察。未知狄公如何办理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21回完。